唉，欢迎收睇，继续啦呢集《桃花黑白讲》啦，咁依然有我啦，杰拉德啦， 我郑汤你啊，早晨， 仲有乜都知嘅 神秘老温啊，我唔系乜都知啊， 乜嘢都温老温， 即系扮神秘嘅啫。 喂，最近我哋 group 入边好多人话好想见到你嘅， 系啊，我今日先贴咗你幅相出嚟， 唔使啊嘛，冇乜冇乜特别嘅啫，一个猪头咁嘅啫， 猪头好想睇下噶，咁即使系猪头。都想睇下， 我又冇你哋两个咁靓仔，唔使出面嘅，一出咗面就可能啲 view 数跌晒噶啦。 好系啊，阿罗姨 系咯，讲靓仔嘅呢度，罗姨喺度，边个够胆讲靓仔啊？唉，所以 多谢支持，多谢支持啦。 诶，其实有机会嘅，不过而家我哋录呢一集，诶都过一次喎，啊。系啊，嚟紧呢个礼拜五晚呢个中国文化协会，我哋有个移民台湾嘅嘅分享讲座，老温会去客串嘅，有报名嘅朋友可以睇啦，冇报名嘅 ，sorry， 爆晒啦，要两个月前已经爆晒啦，所以冇得睇啦。 唔系人哋参加呢啲嘢，想知道更多资讯嘅，同我见唔见面冇乜关系嘅，唔影响嘅。 系罗伊咁围住罩头噶嘛啲人， 围住嚟揽咁， 你都要围住嚟罩咁先得噶，喂，系最近讲下，好似 经济现况 系咪经济好似有少少咩啊？ 有起色， 因为最近去台北好似唔系啊，因为之前去某间餐厅据扒咧，你唔订位唔使旨意去， 我好多餐厅都系咁， 即系我有间好中意去， 好多知名餐厅都出咗事嘅。 但我发觉最近去咧， 米其莲咧， 唔使订位都有位喎， 有啊， 同埋早嗰轮有段新闻话，一间经营咗三十几年未试过最咁差嘅，话要熄灯啊嘛，年尾嗰间咩餐厅啊，我未帮衬过啦，嗰间高级嘢啦， 未啊未，嗰间太高级啊，好贵，快餐餐嚟噶嘛， 但系佢有讲句说话，三十年嚟最差嘅旧年嘛， 冇错冇错， 系咯，其实市面上啦，其实经济数据咧，其实台湾就唔差嘅，你出口都仲有增长紧噶嘛， 佢而家经济成长率 GDP 嗰啲都有2-3% 嘅，好高下嘅。 数字都唔差嘅，其实。但点解整体好似市面上好似差差地咁咧？你觉得点解咧？点睇？ 唔系之前大家都知噶啦，这个台湾佢成日公布啲 GDP 嗰啲成长率嗰啲咧，其实同市面啲民生系脱咗节噶嘛，基本上。 你出口系卖啲嘢向外国啊嘛，你都卖紧餐厅打个。打个饭俾你，然后卖出去，唔系呢件事。 呢啲系数字游戏咯，我觉得。其实佢好多出口啊，同埋嗰啲业绩啊、成长咧，其实唔单止台湾噶，系包括埋大陆啊，你对外投资嗰啲都包括埋嘅。好大比例咧，可能系有啲台商喺大陆投资， 系 咁喺嗰边出货咧，都计埋台湾嘅。其实 系， 因为佢只要系喺大陆啊或者其他地方咧，你投资超过唔知系50% 以上咧。你嘅會計帳都要計翻台灣噶嘛？ 佢可能有啲係接單喺台灣啊嘛， 係接單喺台灣嘅，係所以咧，佢嗰邊就算即係可能出貨喺大陸啊，或者其他地方，嗰邊可能砰砰聲噶，咁啊加人工啊各樣，嗰邊加曬嘅，可能佢當地嘅員工可能有好有數咯。咁但係對台灣一般普遍嘅市民未必有好大幫助。係啊， 所以你覺得市面上而家都差得好緊要。 我觉得以我嘅感觉啦，我而家喺嗰啲即系因为我成日大部分时间都揸车嘅，咁啊周围兜啊，台北啊、台南啊、高雄咁样，即系周围去啲客度睇下情况啊，或者点样嘅。咁以台中嚟即系为例啦，我即系好似头先你杰大讲嘅，好几间知名嘅餐厅，即系成日以前系排晒长龙咧，你唔使知去食嗰只嚟嘅。咁而家去到咧，可能真系。哦，咁你等等，我安排啲位，五分钟即刻俾你入。几乎系唔使点排队。系啊，我觉得 食平嘢。 价钱又冇减喎， 价钱冇乜点减，有啲加添，但系最起码你已经少咗排队嘅时间嘛。 喂，同埋好似话台中市嚟讲，咩一级战区嘅公益路都好多餐厅移走， 冇错啊， 赤鬼已经走咗去， 系啊，赤鬼出咗嚟啦。 其实好几间噶啦， 系咯，好似几间。 听闻嗱，赤鬼好出名啦，已经即搬走咗啦。有一间叫 Kiki 嘅，就系、是、陶晶莹同埋嗰个一齐开嘅， 即系明星 舒淇嗰扎一齐开噶嘛，走埋执埋，咁啊仲有一间叫做八前火锅又好出名，即系轻井泽投转投资嘅。 我全部都冇帮衬过，因为太多人要排队啦，费事去。 咁如果其實嗰度一級戰區公益路好幾間好出名添，博多益啊，意大利面即係食意大利餐嘅，興井澤食火鍋嘅， 係啊， 係嘛？嗰扎咩客家本色都喺度㗎，都仲喺度㗎，都仲係好多人㗎。 咁其實除咗呢啲之外，呢啲睇到啦。咁其實好多朋友做餐廳又好，做零售又好，甚至乎附近鄰居嗰啲小店咧，佢哋都話咧，舊年啊，真係做咗咁多年最差 最差嗰一年。 係啊， 我之前應該有提過，就係我有個同學，即係大學同學嚟嘅。咁佢系开寿司店嘅， 哦，我都帮衬过嗰个啊，成日支持佢嗰、那个 喺台中嘅都，咁佢系即系最出名寿司店，大家都知噶啦，争先啊嘛，咁佢系 就系、是、你同我开嘅， 另外一间， 哦， 第二个、那个佢算系集团啩，因为佢最高峰嗰阵时系开咗十间嘅， 哇， 系啊，寿司店啊，同埋咩鲜鱼道啊嗰啲咁嘅，咁最近有同佢联络翻啦， 嗯， 佢而家已经执剩翻三四间嘅。 即系鲜鱼道， 系哦， 剩翻三四间。 鲜鱼道包括埋鲜鱼道啊， 寿司店， 其他寿司店啊， 哦， 同埋佢做埋嗰啲叫做日式冻饭嗰啲嘅。 喂，搵次叫佢嚟倾下偈啦。 哇，佢大把嘢讲， 系大把嘢倾， 大把嘢讲，佢会简直系讲到好心噏嘅。 声泪俱下， 几日几夜咁样。 因为佢而家由赚钱咧，搞到而家系负债。 吓，咁大镬？ 好大镬啊！因为佢一间铺一开咗，跟住半年执咗。咁啊，蚀七百万， 蚀啦， 蚀七百万，因为佢嗰套设备啊，各样啊，连埋租金啊， 所以千祈唔好话以为一年就可以回本，冇 系啊，呢个系血淋淋嘅例子嚟嘅，真系 活生生血淋淋， 活生生嘅系啊。 咁我搵佢倾下， 要啊要啊，真系咁学嘢， 可以了解到就系成个即系市面上嘅经济状况真系好差嘅。 不过太多人话旧年差咧，咁其实咧，你知睇开我哋节目嘅听众朋友啦，都知道我哋其实喺度好少讲政治嘅。但系咧，不得不提翻一两句，真系有啲火滚嘅。 系 咁，要讲翻即系两年前咧，当而家现任执政党当选嗰阵咧，其实已经知道咧就死硬噶啦。一个净系识嘴炮、净系识闹人嘅政党，啊，点会有运行啦？呢个国家用死硬嘅， 用嘴巴爱国， 用爱发电啊， 乜嘢都用个爱字噶嘛。 跟住咩一例一休啊，跟住又话反核啦嗰啲， 我讲就得， 你讲就忽啦，唔系你讲就忽啦。 我话得， 年金咩改革啊，公务员啊，而家又话劳基法啊嗰啲又要改啊。 不过咧，我喺度强调翻啊，又唔好断章取义，因为好多人咧听我讲完头先嗰堆说话，就即时同我讲。你一定系国民党 fans 啦，咁样 亲蓝嘅你 啊，咁系两回事嚟噶，唔好用呢啲咁 低级嘅 无知嘅二元论去评论。我系闹紧而家执政党啫，上一任嘅执政党我一样闹 嘅，即系唔啱嘅就要讲咯， 唔啱就要闹。我唔系我冇任何政党背景嘅，同埋呢个世界系多元嘅， 唔啱就要摒， 咩声音都有， 唔系只有黑同白。即系台湾都唔系只系蓝同绿，蓝绿我都觉得一 Q 样咁垃圾噶啦，可以话俾大家听。即系等我成日话啲香港人过到嚟，好多人无端端做绿营 fans， 我都话唔好明嘅。 吓、啊，咁都得。 即系佢哋嘅，佢同我讲话，因为国民党点衰点衰嘛。OK， 咁你咪闹国民党咯。 其实就 系咁点解会做绿营 fans 嘅啫？一路冇乜拉 其实就系两害相取其轻，即系话边个比较好，唔係話真係好嗰樣，你係選嗰、那個就唔係話真係兩個都好嘅。 我哋唔講政治啦，即係我強調翻而家個政府做嘢真係咩啲唔掂。咁而家台灣嘅經濟或者嗰個整體設計嘅，即係嗰個整體嗰個嘢咧，其實都係以前好多好多年前國民黨所剩低嘅老本，可以咁講啦。而家仲食緊嘅。 聽講已經消費得差唔多 了，係差唔多㗎啦， 消費冇乜㗎啦。 如果未來仲唔可以選一？选翻一班比较真系做嘢嘅 精英啊！ 台湾未来都有少少令人担心。 而家呢一批真系，即系讲少少嘅政治啦。呢一批真系真系政棍嚟嘅，讲真。 政棍， 你因为佢讲嘅嘢系同以前嘅即系要求或者反对嘅嘢咧，系 做翻晒， 完全违背啊！根本就 其实呢啲先系政棍啊，即系话 真系政棍嚟嘅，我觉得好严重。 今日的我打到今朝早的我咁嗰啲人。 唔系，因为好明显嘅例子，因为我成日去南部啦，南部你都知道好多系绿营嘅大本营啦，好多我以前嘅客咧，嗰啲工厂啊，嗰啲老细啊，都系绿营嘅。咁因为嗰阵时系要反国民党，冇计啊，系咪先？ 咁 違反而反 嘅。但係咧，我早排咧去揾翻啲即係南部嗰啲客咧，哇鬧到爆廠啊！佢話：哇呢咩政府嚟㗎？講嘅一套做嘅又一套，又唔識做嘢，搞到亂曬亂七八糟， 阻住你行。 係啊，你唔應該管嘅管到亂七八糟， 係啊， 應該管嘅佢又唔理，又覺得辛苦，又話冇選票。即係咁樣搞嘅，你明唔明？佢講過一句嘅，佢話呢咁嘅政府話，今年即係2018年選舉，一定俾啲教訓佢睇。即係連綠營啲人都咁樣講， 俾教訓佢睇，依然係選翻佢啊嘛。 唔係，佢唔係咁樣咁，佢唔係咁樣。就算 真嘅， 好啦，佢唔一定選對家嘅，但係佢唔出去選都得㗎嘛。即係可能好多種方式嘅。 好似 Donald Trump 嗰壇嘢，就係因為啲人唔出嚟選，所以 Donald Trump 先上啫嘛。 咁啊。其实前年即系无端端咁讲政论嘅，咁其实前年都系好多国即系所谓国民党嘅支持者啦，系冇出嚟投票， 系啊，嗰镬先输啫嘛， 所以先输晒俾蔡英文咁样啫。 佢得票率其实你话好高咩？都唔系好， 咪同埋一个一样咯，都系690， 系 八万票 啊，689万， 咁即系下一届系777。万票啦！ 哇，破纪录 喎， 咁啊真系破纪录喎， 咁啊破纪录咁犀利， 77万票。 咁同埋有阵时有啲嘢就好笑嘅，即系唔好太相信嗰啲网路言论啊，点样讲佢哋点点点啊，好似譬如我举一个例，譬如国民党衰嘅，譬如讲电，国民党坚持要用核电， 即系所以洁净能源啦，佢话 咁啊要用核能，所以国民党就衰啦。咁民进党反核之后，而家要用核电。咁所以佢一个好政党啦，咁呢啲系咪好得意啊？ 标准咯， 系咪觉得好得意？ 两种标 准，一个坚持系咁行嘅，一个咧就转态嘅，咁你会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嗰个话好嘅，即系呢啲咪好搞笑咯？但我都系强调一句，我冇话国民党好啊。 精英人，精英人系有双重标准嘅 吓，咁啊 太离谱啦！ 即系题外话啦，即系其实唔好想讲政治嘅，但系今时今日经济搞到咁咧。 是好大责任， 政府好大责任，即系唔系就系绿客咁简单啦。 唔系最简单，举个例子咧，即系上年佢推行一例一优嘅呢样嘢咧， 头都痛， 系杀伤力最强啊！对嗰啲市面上，譬如餐厅又好，零售业嗰啲系杀伤力最强嘅。即系你唔好话讲其他咩绿客冇嚟啊，点样嗰啲嘢，一例一优搞到咧，啲人咧， 唔想请人， 工人冇得加班，因为老细佢唔想俾佢加。因为加咗啲成本太高， 又难计咧， 系又冇标准啦， 冇标准先死嘅，等又告翻你喎。 系咁 朝令夕改， 站在譬如即系企业家或者老细嚟讲，佢觉得哇加一加我的成本咧根本预计唔到，所以好多单佢唔敢接，咁啊搞到即系好多变咗佢成个就算营收各方面都会差好远咯。咁餐厅都系噶。以前禮拜六日咧，好多餐廳都照開噶。 係啊， 自從有一例優之後咧，好多禮拜六都唔開啦，已經。 一間餐廳服務業點可能星期六、星期日？ 嗰陣時阿羅伊台北嗰間餐廳都星期日休息啊，後屘改咗。 係咩？ 排唔到班啊，唔識排， 冇人做啊嘛，其實好慘啊。 即係老細揾唔到錢，員工又揾 唔到 錢。 又揾唔到錢㗎，係啊， 係啊。咁員工揾唔到錢點？咁啊出街消費自然低㗎啦，咁大家都使錢少咗，咁啊有乜理由唔差？ 我有個朋友，佢有個朋友係教授嘅。就喺大學嗰啲，唔知道要申請嗰啲類似啲咩津貼嘅嘢啦，咁又係咁咩即係類似 嗰啲 寫人嘢，又加班啊嗰間費，好啦，成功咗攞到呢個優惠啦，學校咪唔批 project 俾你做咯，你貴啊嘛，我冇權阻止你攞嗰啲咩嗰啲津貼嗰啲嘢，但我有權批咯。咁咪大家都冇飯食咯， 真係又係死， 即咁啫嘛。 所以咪搞到而家市面上咁樣，所以我成日都同大家講話，譬如台灣唔熟嘅政治環境，唔好胡亂表態，同埋 即係多啲了解先， 唔好以言論， 係 唔係因為我唔中意呢個，所以我就要中意呢個，係兩回事嚟嘅。係即係你嗰陣時話國民黨衰，咁你咪憎國民黨咯，冇問題噶。但係點解憎國民黨你要中意？ 一定要中意 綠營咧，咁覺得好怪咯。我頭先點解咁得意嘅喂？佢做過啲咩好嘢令到你中意咧嚇？咁即係同埋咧，綠營係唔多中意香港人嘅。我話俾大家聽先啦。 哦，咁係啊。如果佢持續落去咧，其實係慢慢收緊好多移民政策嘅，因為佢係比較鎖國啲嘅。 嗰陣時我哋 本土化嘛， 本土化。 嗰陣時我哋有個先生係我感覺上啦，就上堂可以用台語講學。咁就我哋啲学生，香港学生系唔敢 唔敢讲嘢嘅， 唔系唔敢跟佢或者剔佢啲货嘅。 哦， 即系如果佢系选手，一定唔会剔佢。 唔系，其实好简单， 死硬一定。 好简单例子，其实如果将来你哋即系大家有移民嚟香港又好，即系嚟到台湾又好，或者即系嚟玩又好，你去到中南部你就知嘅。有很多人咧，如果听到你讲国语咧，佢都唔想骚你嘅。当然冇以前咁严重啦，以前真系好严重。你唔讲台语咧，系分两派嘅。即系呢、這个，如果有啲香港人觉得 你过嚟香港人，佢 你好似争，你好似撑你赢咧，人哋未必系咁样对你嘅。 你讲广东话可或者讲唔正嗰啲国语，佢可能佢当你系游客都好啲，游客都好啲。 唔系佢哋觉得你。反而佢覺得奇怪，點解你香港人會撐我哋嘅？咁，但係我針對緊你哋喎。點解你會支持我？佢都覺得怪，我諗。 有啲即係我嘅感覺啦，個人感覺咧，某啲綠營嘅人或者某啲台灣嘅人嘅感覺都會覺得新嚟嘅移民咧係會分薄咗好多台灣嘅資源，尤其是健保呢範。因为健保在世界上全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得 几个制度。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达到这个这么好的程度的。所以在他们心目中呢跟我们自己想法即是我们、香港人 的立场看法呢是可能是完全不同。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 注意一下。 咁啊今次经济其实好似。 简单讲下 同我都系倾嘅。 咁我哋会不定期都会再 談。再倾下啦得闲。即系大概。 有咩想知道大家即系朋友可以。 而家嘅状况同大家分享返啦。咁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次再倾其他话题啦。 好啦。 拜拜。 拜拜。